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这几集呢都在聊尼尔·布洛姆坎普这个导演呢的三部曲，分别是成人世界，然后极乐世界，还有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第九禁区。而第九禁区是最有名的嘛， 成名作， 它是这个成名作，是这个南非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的成名作。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至少我最近复习完这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是成名作，当之无愧。极乐世界和成人世界都有点落掉了，相形之下了。 等一下维刚，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近况分享一下 啊？对，我们不能这么兴奋的马上就进入到第九禁区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这个近况。诶，那这个歪博士，你最近过得开心吗？ 我最近还是在思索着之前讲的那个种地瓜的事情，因为我看到最近看到一篇骆以军这个作家分享的文章。 骆以军， 对对对，他说他坐电车，然后电车司机就就有点我那种概念，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电车司机是个原住民，他就想觉得台北太难生活，他想要回山上，就是过他的原住民生活这样子的概念。反正最近这种想法的人非常多。他这篇文章分享出去之后，超多人按赞，然后很多人在问说，那个电车司机的那个地址在哪里？ 我其实里面最让我觉得这个让人反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里面提到一个三兄弟命案，就是这三个兄弟拥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家族资产，就显然是在分钱的时候，可能分的并不是很妥当，就弟弟呢就把两个哥哥杀了，开枪杀了之后就自杀了。然后他所以这个骆以军的文章里面就提到说，那这个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就去像这个计程车司机一样，就回山上种种田自给自足这样子。所以你也是认为这样自给自足的方式是比较健康的吗？ 就好像我们上一集讨论成人世界的时候，那个里头不是有一个国防部长很有权吗？ 对，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被一刀就砍掉就死掉了，割脖子就死掉了？ 对， 就是表示说不管你在地球上是一个非常多有钱多有权势的人，你都是人啊，都是人，都是一刀都可以被你砍死的， 都是这么脆弱。 对对 对, 对，所以说就自然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确是没有分权贵有钱的，那就看你怎么思考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精神正健康的生活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对。 我们之前这个绝地救援这一集呢，我们后来在这个分享在 FB 上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一个泰国的这个乌托邦生活的这个大师。然后我最近也看了他的这个 TED 的演讲，我觉得他就是在追求一个这样的，跟这个骆以军描述的这样子的这个原住民生活，自给自足，类似鲁滨逊漂流的那样子的这个方式，生活是非常幸福快乐的。可是我最近又看了呢，因为我最近就在摄取这个乌托邦相关的这些文章嘛，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科幻作家叫做张系国，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这种追求小确幸的生活其实是很自私的。 确实确实， 他就举说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坐这个公共汽车到学校到上班的地方，那也有人呢会利用大众捷运，那这些都是需要有人来营运的，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共建设的基础，那就需要有劳力去支撑这些系统。可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追求小确幸的生活，所有的人呢都觉得我不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想要睡午觉就睡午觉，我工作不能增加，我就是做好我本分该做的事情，甚至还比本分该做的事情再少一点，那是不是公车司机 追求小确幸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大众捷运了。捷运的这个列车长追求小确幸，他想要追求家庭的幸福，那他就辞职了，他就走了。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小确幸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有竞争力了。 嗯嗯嗯， 你觉得这个跟这个骆以军还有这个泰国的这个乌托邦生活大师又有什么差异呢？我觉得他们两方立场好像都没有错。 的确是都没有错。他的你刚刚说那个大师啊， 张 焕大师，张系国，他的假设是，如果大家都跑去过这种小确幸的生活，会造成这样的，就是经济衰退啦，没有服务业啦，然后可能跟别的国家比起来，你会失去竞争力嘛，对不对？因 为整个台湾就崩坏了。 对，就会崩坏。但是这种情形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第一个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人类的工作的分布应该是要符合常态分布的嘛，所以有人选择 A 就一定会有人选择 B 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想要刚刚突然被你点醒的一个概念是，你可能会担心说，OK，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变得回到日据时代的时候的台湾呢？就是原住民大家都去过比如说狩猎啊种田的生活的时候，一个国家想要欺负你是不是就挫赛了？ 他想要打你就打你，因为你只会射弓箭嘛，你只会猎山猪，你只会跳跳舞。可是当外来政权外来的这个势力侵入的时候，因为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高科技，没有竞争力，大家都是想要睡午觉，想要喝小米酒，相对来说他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发展得非常恐怖了。这个强权，这个想要侵略这个原住民 社会的这个政权呢，可能就可以轻易的搞死你啊。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嘛。 主题很像。对 对，第九禁区这部电影其实就有一点这样的意味。虽然它是科幻片，可是让它跟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的这个脉络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好，那我们下一段就来继续聊聊第九禁区吧。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第九禁区，跟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泰国乌托邦大师或者是骆以军所描述的这个原住民司机所想象的想要过的这样子的快乐生活还有张系国所提到的他觉得小确幸是很自私的行为有点像。那我大致上先讲一下第九禁区的这个剧情背景好了。这个是南非导演导的电影嘛，所以他的这个故事背景是在南非的上空呢出现一个巨大的外星飞船。那地球人去发现了这个外星飞船之后呢，就很害怕，想说他会不会攻击我们。结果后来发现上面有100万个节肢动物状的外星物种。这个电影里面呢，因为觉得他长得很像瞎子，所以我们就叫他大虾，这个外星民族叫大虾。就这个外星人呢，丝毫没有任何攻击性，也没有任何的战斗力，他们就好像难民一样的来到了地球。那南非政府呢，就把这些外星人限制在一个贫民窟里面，那叫做第九区，所以这就是这个电影片名的由来，第九禁区的这个由来。就管理这些外星民族，由政府去介入来管理他们。 然后呢，有一个地球的组织叫做 NNU 嘛，他们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大虾的外星人的。那主角呢，威库斯呢，就是其中的一名职员，一名干员。那他负责，他这次接到的任务呢，是负责要 让所有的外星人啊签署一个移居的同意书，因为他们帮外星人呢盖了难民营，那必须要把他们移居，所以那每个人都要这样签，每个外星人都要签名说哦我愿意我愿意，那永远被用骗的方式把他们骗过去。 所以像这个英雄旅程这个过程中，男主角的平凡世界就是他是一个击败干员， 对， 他就对这外星人都不是很礼貌， 对， 好像不把外星人当人看， 觉得他们很好骗。然后呢有一天男主角就拿着文件要等一下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外星人，诶不管怎样他会收他们家里嘛，然后收到了一瓶东西，我们就叫他可口可乐好了。 好， 然后呢 可口可乐 男主角硬要把它打开，打开可口可乐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喷出来嘛，可口可乐就喷到男主角身上了， 喷的到处都是 对 然后呢 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诶擦擦就好，但是啊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那个东西叫流体，流体的旁边的物质，然后就反正他被喷到之后，男主角渐渐的就大虾化了，他的手啊变成大虾的手了。 所以他一开始是虐待外星人，虐待这些大虾，就他自己变成大虾了。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描述非常有趣的这个地方。那他的后续发展我们就在这边不多做赘述了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觉得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本来是加害者去破坏这个民族，就有自己变成了这个被害者，然后结局还是这个他帮助这个被害者去反抗加害者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蛮有这个核心概念，大概是这样那也是蛮有原创性的，一般的外星人电影都把是侵略地球嘛，然后用强大的武力镇压地球，然后地球人可能反抗啦，可能想一些方法啦，比如说 ID4 这部电影就是要把一个病毒丢到外星人的这个太空船里面之类的。可是这部电影不太一样，这里面的外星人毫无抵抗能力，毫无战斗能力，就好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剧时代的这个原住民一样。 这个概念其实跟阿凡达也有点像，你不觉得吗？ 对，好像很多剧情电影都是这样， 好莱坞就是抄来抄去啊。 那阿凡达又抄这个风中奇缘风中奇缘基本上就是日剧时代跟原住民的关系嘛，就是风中奇缘就是原住民被白人迫害嘛。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不断在重演，然后这些有趣的故事就是这样洗牌来洗牌去，戳来戳去，就是这样。所以这只是一个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说第九禁区就是外星人版的风中奇缘然后男主角本来就是风中奇缘是男主角爱上女主角，所以帮助女主角原住民去抵抗自己的这个同胞。在第九禁区里面就变成男主角没有爱上任何人，他直接变成外星人，他只好被迫去对抗自己的同胞。可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说为什么这些外星人毫无抵抗能力，毫无战斗能力，他明明就有很优秀的这个武器，可他们都不用。 他们也有能力来到地球， 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子坐着飞船，这么大的一个飞船可以载一百万名的这个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科技应该是很进步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反抗呢？我们下一段再来帮大家解答这个谜团好了。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歪博士。 这部电影第九禁区，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有独特性，也是因为这样子，它前面还有纪录片的形式去描述地球人如何去迫害外星人， 这个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外星人电影真的很不一样。以前外星人电影都马是对抗啊，或者是像 ET 那样友谊啊，那个友好的或者敌对的，哎，像这样子，外星人是被地球人迫害的，真的不多见。你有想到什么电影是外星人被地球人迫害吗？ 就阿凡达。 阿凡达，但阿凡达也是蛮特殊的啦。哎，但是第九禁区真的蛮特别的。但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外星人、大虾们来到了地球，却他们也有很高级的武器，也有飞船，也有战斗的这个机组，为什么他们不反抗，然后就任凭地球人虐待他们，然后把他们困在这个贫民窟里面，然后给他们吃猫食，好像对他们不是很好，然后还做一些买卖的行为，好像奴隶一样。因为这个外星人呢，我去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导演跟编剧指出，他在设计这个外星人的这个设定的时候，是以昆虫为样本的，昆虫为范本的，所以这个外星人呢，就好比蚂蚁或者是蜜蜂一样，蜜蜂就会有一个女王蜂嘛，蚂蚁就会有一个也有一个女王嘛，哎，他们就会释放出一些费洛蒙，让其他工蚁啊或工蜂啊去做一些事情。哎，这个电影的设定呢，就是这个飞船来到了地球，哎，结果女王外星人的女王啊水土不服挂了，哎，所以他们底下的这些外星人大虾们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共主，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了。哦，就在这边待着吧，哦，反正也没有人指挥我要干嘛，哎，就在那边闲晃，这不就小确幸吗？大家都有猫食可以吃啊，因为地球人会给他们猫食嘛，给这些外星人猫食，也过得很开心啊，不就是泰国乌托邦大师的理念吗？反正就有猫食可以吃啊。 嗯，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怪怪的， 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他那个其实还是一种商业行为，他只是拿他们外星人的枪去交换猫食。那等于是那些拥有猫食的人呢，他等于是一种站在迫害者的角色，就是哎，你要拿那些我要的东西来换。但是泰国那个大师的概念比较像是自给自足，他商业的那个成分其实少了一点。对，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大虾们、这些外星人们可以抵抗猫食的诱惑，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吃猫的食物，猫食罐头猫食，如果他们可以抵抗猫食的诱惑，然后自己想办法在地球这个地方种出一些食物啦，或者是搞出一些能够吃的东西，他们就不用拿武器去跟地球人交换嘛，就不会有迫害的问题。 但是地球人还是会想办法为了获得那些武器而破坏他们， 就要用别的方法攻击他们或者是虐待他们。可是地球人真的都很讨厌这些外星人，所以他们把他们赶到贫民窟嘛，集中管理，因为真的数量太多，100多万名的这个外星人。好比说最近这个叙利亚难民要去德国，哎，德国人一开始也是很欢迎啊，然后哎展现了这个德国人的这个悠悠度量、悠悠大度量，哎，欢迎这些难民来。哎，结果最近还不是又开始闹说，哦，我们不要难民啊，难民影响我们的生活。哎，其实这些外星人也是一样的。哎，刚才提到这个威胁利诱，欸，我觉得这个威胁利诱是难免的，欸，一个 如果你要跟别的人有别的一个团体有接触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要大家各取所需， 对，就会产生威胁利诱嘛。 对，就除非你们现在逃到叙利亚的逃到德国那些叙利亚难民有办法自给自足，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是在别人的家里，那你既然今天用了别人的家，你可能就必须要满足对方的一些需求。 举这个日本跟台湾原住民的这个关系，以这个赛德克巴莱为例，日本人侵袭了那个原住民的领地之后，就会有原住民对成为日本人非常的有兴趣啊，因为他觉得日本人，他小时候可能被有资源、有枪，然后有文化、会写字、会阅读，就很想成为日本人，所以赛德克巴莱里面也有这个两个角色，哥哥弟弟就想要成为日本兵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我们过着比如说这个乌托邦的这个泰国大使好了，他过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跟他漂亮的这个太太，然后好几栋房子，可是他的小孩可能还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可是他的孙子会不会就想要 又想 别人在用智慧手机，有没有？就会想，哎、欸，我好羡慕那样子的科技感。 对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爸爸就穿这样比较怂的衣服？哎、欸，可是为什么隔壁的这个大叔却穿西装打领带，好像很帅？哎、欸，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被他爸爸感动，他没有被他爸爸的这个演讲说服，他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投射。哎、欸，就 每一集 都会有威胁利用。 对，我每一集都要带入一个很深的议题，对不对？像这一集呢，我们带出来的这一个议题啊，跟时间有关了、啊，就是、啊、 时间有关。 你的祖父可能选择了哎、这样比较 A 极端的生活，但是呢，地球上同时存在 B 极端的生活，是跟 A 极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因为、但是你祖父、你爸爸，然后到你。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一些文化的差异，导致你跟 B 极端的生活呢，有了一个代沟。 对， 你要跳跃，会有很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而且你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跳过去。 嗯哼， 这样 没错。 这样是不是就等于是你 A？ 就你自己的观点来看，你会变成说你、你祖父，你会觉得他造的孽，你必须要来担。 你会恨你的祖父，为什么我要在那边种田？ 但你 A 祖，你祖父可能就会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啊，你干嘛跑去？ 那是因为祖父已经过 B 的生活，发现 B 的生活根本不是人过的，我才来过 A 的生活。 所以就会这个概念跟那个很像，因为就是我爸爸为什么不是王永庆那种概念，其实有点像。 嗯，对对对对，就你就会产生这样的。差异， 对， 就会产生这样的思想的这个隔阂。 就好像我们，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比较宗教色彩的，就基督教里头啊，有那亚当夏娃造的孽，为什么我们全人类要来担？就是有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对，原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到了一个两个 case 啊，就是一个是现实生活，一个是在那个电影里头的一种解套的方法。就是、你记不记得在很著名的 Star Trek 对星际争霸战 它的世界观里头、非常的科技嘛、对不对？ 对，科技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 对，那是主流的生活方式，但是、其实里头也有一批人是选择过农业社会的，你记得吗？ 有知道， 他们选择不要跟科技有挂钩，所以他们回归农业社会，那一群人 这就是一定有 A 极端就会有 B 极端，这是势必产生了两个极端这样子。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那群在农业社会长大的小孩，他可能刚哇可以上太空，他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一定也会很想说，我想跳过去，对不对？ 我就想要成为 Star Trek 里面的这个一个成员。 对，但是在那样的社会里头是有可能的哦。因为在 Star Trek 的世界观里头好像是没有金钱的，我记得嘛， 对，他的 所有 你要 满足的 需求都满足了， 他们已经就是就有点像是那个上一集讲的那种乌托邦的境界了， 乌托邦的境界、 就是、那他们说要他们要跳过去，他没有门槛，他只要报名说我想参加，请帮我测试看看我够不够格，这样就够了， 而且不够格我们帮你训练到你够格， 对，那 没有门槛。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其实就在于资源有限，然后等就是我们科技文明还不够进步到那种程度，第一个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要分享的是我真实经历过农业社会跟金钱社会其实没有矛盾的一个 case、这也非常适合说我们刚刚说如果每个人都过小确幸的生活的时候，国家经济怎么办？好，我先说结论，就是产业转型、因为我们 产业转型， 我们现在是以科技和服务业为主嘛，对不对？ 没错， 将会转成观光及服务业，这就是我一直有的一个想法，大家 就像早期的希腊那样子嘛。 对对对，但是可能稍微再有制度一点。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不老部落 啊、不老部落， 不老部落它就是一个我记得它是在宜兰的还是宜兰的苗栗忘记了，对，算是山里头， 在花莲吧， 花莲吗？没有吧，没那么远吧， 忘记了，没关系。好，布劳布洛，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布劳布洛它的特性呢是，就是它让中国人，那很多，我那次去很多大陆人，然后我是不是中国的人？对，我说过我要改改成叫中国人。 刚刚我查了一下，布劳布洛是在宜兰呢、 啊。宜兰嘛，对啊。好，那次去有很多中国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些台湾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去到那边，那过去要付钱咯，一个人好像是1500块，是不是就有经济收入了？ 这根本就是桃花源嘛，要付钱的桃花源嘛。 过去要干嘛？过去让你体验原住民生活，然后吃他们的食物。 哦，但它是类似一种观光体验。 老板他平常下班他就是还是在过他的，就是原住民自己种东西啊，养猪啊这样子的概念，然后盖用木头盖东西的那些东西的话，他自己用木头建立成的，然后但是呢，他一般的原住民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好了。那他想到的是说，我把它结合观光，我让其他台北来的人也能稍微体验看看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如果大家都考虑做这种事，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结合观光？就是说，我们虽然在种地瓜，但是呢，我旁边开了一家小店，让外国的观光客来吃我们 也来体验，还可以赚外国人的钱。 对，然后捡草莓，对不对？捡草莓大概也是这种概念嘛。 对对对对，就体验嘛，体验经济。我们在第二季还是第一季的时候，又提到那个体验经济嘛。 对吧？ 这简直就是我们融合了各方的这个言论之后，得到了一个产业转型的可能性。 而且这还只是大家各搞各的，今天如果我们再把它集团化一点，这个产业可以搞到很大，你知道吗？ 多元社会互相体验， 结合 相互体验， 结合手机 APP 那些有的没的，多厉害啊， 类似 Uber 这样的概念，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找到你想要体验的生活。 对，所以其实 就走进， 其实这两个社会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讨论说它之间有矛盾，可是商机就在矛盾之中，商机就在我们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我觉得这一集也蛮有意思的，非常值得听众去好好想一想啊！ 不要一直被一个框架说，如果我今天回到山里，我就等于是要回到原始生活，不要有这种观念。不要被自己的框框给限制住了， 它可能是有模糊的地方可以去运作的。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做个收尾。 好，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做这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也很久了哦，在一个月就要一年嘞。 我想知道我们一共多少集，含第一季哦，一共做了多少集？ 现在好像是36吧， 好少哦。 对啊，离我们的目标还有才三分之一而已。 天哪！ 而且这36集里面还有34集，现在更正一下。加上这一集是35集，这35集里面还有两集是上 Peter 的节目呢。 我突然有点怀念我们外访那个四个字的名字， 神灯大师， 神灯大师、啊， 范江群青， 群青先生， 老先生，对对对，我那时候一直称呼他为老先生，现在想想真的有点没礼貌呢， 真的真的， 对对，我们或许。也可以再聊，找人来访问啊！我们也很久没有访问人了嘛，看看这过了十几集，我们的功力是否有进步？ 其实我没有不想要访问人，但是我一想到假日现在很宝贵，你知道吗？ 真的非常宝贵， 我还要花上半天以上的时间去一个地方访问，我可能会觉得，靠，这个礼拜怎么跟我快？那种概念，你知道吗？ 对对对，实在是太累了，我们的能够做这个节目已经是用尽我们的全部的心力了，硬要扯回第九禁区，就是这个大虾已经用尽心力了想要离开地球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好辛苦，被欺压，被这样子压榨，然后想方设法的收集原料只是为了逃离地球。我觉得第九禁区描述外星人，虽然他们长得很恶心，他们长得很真的有点丑陋，可是因为他们是这个被欺压的那一方嘛，反而会油然而生一股同情的感觉，进而去堵拦地球人。很奇妙，我们看电影的人明明就是地球人，可是我们却被这个电影导向说地球人真的是很卑贱的一个种族。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就是很自私的种族，对不对？ 非常自私，好像那些文明去欺压那些没有文明的人。 可见我们人类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是以道德这些有的没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良知为优先。我们种族的身份其实可能会放在比较第二或第三顺位，你知道吗？才会有这种感 觉，就是不自觉的会同情弱者。 对，就是你今天把两个角色调换，是人类被欺压，被大虾欺压，你可能会更容易生气，更容易认同。 好想好好 被欺压的角色， 对对对，好想要把大虾肢解开来， 对 之类的。 但今天他就导演故意调换一下他们两个的角色，你就会变，你变成是在同情外星人。 对，外星人好可怜。其实《星际争霸战》里面，我觉得有时候角色设计上面也有这样的概念，总是会把那个反派弄得比较脏一点，然后比较邪恶一点，态度比较恶劣一点，不自觉的就会进而站在主角这一边，然后去反抗那个使用暴力的啦，或者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之后可以来聊聊《星际争霸战》。 我觉得你刚刚提的那一点就是衣冠禽兽，就是他可能在社会上是坏人，是在社会上是比较有势力，然后有权力，然后塑造的却又刻意塑造他是文明的那种形象的概念。 对耶， 然后被害者就是我们这些大侠。好，所以呢，我觉得有一部电影也可以讨论了，我想要下一集就先讨论。 好啊， 就是 V 怪客。 哦， V 怪客啊。V 怪客是真的非常的经典的一个电影，在这个前年这个洪仲秋事件呢，还是去年？ 我忘了。 洪仲秋事件的这个期间呢，V 怪客就是给那个很多人精神力量的一个指标象征。我觉得V 怪客蛮值得一谈，特别是现在反政府的状态蛮严重的，我们可以聊聊V 怪客的一些剧情设定啦，他的一些理念呐、等等。V 怪客是这个华卓斯基姐弟的作品。那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这一季的前两集的时候，也有聊到这个导演嘛。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来聊聊 V 怪客了，也要选举了嘛，蛮适合， 时间点很适合。 好，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聊这个 V 怪客。科幻的部分聊的也差不多了，未来我们聊一些电影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现在聊过的东西，抓一点出来，抓一点出来，乌托邦啊，机器人啊，人工智慧啊，什么的，就可以挑一些出来，我相信会更有趣味性。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咯， 谢谢，拜拜。